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管家帮彻底免除中介费的家政服务平台，致电95081，让您享受无差价的品质生活服务。家务交给管家帮，专业又安全。 首届西山民俗文化节暨2018房山新春庙会盛大开启，民俗盛典，饕餮美食，祈福祥瑞，迷幻夜景，更多精彩等您来袭。文化房山，精彩龙门，一切尽在龙门生态园。 大家好，我是柳岩。九仙网年货节开始了，回家过年让九仙到家。1499元的飞天茅台，每天上午10点、下午7点准时开抢，更有1元抢名酒、只减999元神券等惊喜活动大放送，买真酒就上九仙网。 这个冬天怎么玩？ 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南宫热带雨林中泡温泉，五洲植物乐园里追蝴蝶，儿童主题庄园中欢乐多，冰雪乐园上嗨翻天，快来惊喜王所体验不一样的冬天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为您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。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，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，或踏雪寻鹤，或围海迷宫，在一望无垠的冰海面上穿越10000年海上冰排，还有钓鱼钓蟹，在披荆带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，泡温泉，品美食。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。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，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？ 当你的眼睛

说爱情没有对错，我不会再问什么。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，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，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，

心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后知后觉以后领悟。冻结那时间，冻结初明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定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。冻结那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那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若是疲倦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。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 世界漆黑，其实我很美，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，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。 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，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，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，放纵我心里的鬼，可是我不配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呀呀，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。丑八怪呀呀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呀呀，像意外。有人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，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，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，对不对？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，我只能沉默以对，美丽本无罪，当欲望开始贪杯，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，化身回谁认得谁，管他配不配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呀呀，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。丑八怪呀呀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呀呀，不意外。那不堪一击的洁白，丑八怪呀呀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我不存在呀呀，才意外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-5175-2200。 笑声欢呼声潮热气氛，心却很冷，聚光灯是种蒙恩，我却不能喊等一等，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，掉眼泪是用笑掩过，怕人看破顾虑好多，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，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。 摊开伤口，人在隔愈合，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。我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，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。笑越大声越是残忍，挤满体温室温更冷，万一关灯空虚扰人，我却不能喊等一等。你说你爱我，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，策划逃脱这也有错，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。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，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，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。我像个孤独患者，自我拉扯，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。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儒雅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装聋或者作哑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是否 否要逼人起了家，亮出一条伤疤，不堪的根源在哪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，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，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，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，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寒了寒的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 想收集每一刻，我想看到你。

就陪我去山山绕绕，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，即使梦想再累再煎熬，仍然紧紧抓牢，真心的执着绝不放掉，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，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，你依旧把单纯拥抱，生命的旋律越唱越高。 不想把你教坏，还是听妈妈的话吧，晚点再恋爱吧。我知道你未来的路，但妈比我更清楚。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，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，我会用功读书，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，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。妈妈只给你的毛衣你也好好的收着，因为母亲闹着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。对了，我会遇到周润发，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身未来是你爸爸。 我找不到童年时的清楚，你千万不要承认，因为过两天你会再做彩色街灯， 你会带自己观赏流行歌，因为在我需要开始准备唱吻别。 只剩我，我独自一个人。我不是小女孩，但渴望被宠坏。我的生命从此不能再重来，却没有遗憾。你是太阳，我的爱，你因为我而存在。你是太阳，你是爱，暖暖照在我心海。

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？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够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。只想爱你的我，太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？停不了手，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。你已征服了我，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？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？只想爱你的我，太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？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。你已征服了我，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？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？只想爱你的我，太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？ 他的心。 还是赢走了我的心。 走、哦哦哦哦哦

是难解救，常能够勉强松一口。原来的景色，连纸伞涂抹，天空那朵云最沉默，是爱的暗涌。你的微笑，藏不住一夜的 最能量是微笑，画下句号。转头又挂上那一个港口，落花似锯也曾温柔，送别要把光阴没收，苦涩的事难解救，常能够勉强松一口。年来的镜子连纸伞涂抹，天空那朵云最沉默，是爱 下句号，

非常想念。 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，相片日记书签，有暖意慢慢浮现。我要用默默的体贴，让你睁开双眼，看清昨夜梦想的上限。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，帮你的爸爸戒烟，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，让你时刻觉得很炫，生活过得悠闲。对我非常想念， 非常想念， 非常想念。

知道我偶尔有一点任性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究竟爱我还是逃避，只想爱你，好像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。我知道我偶尔有一点任性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究竟爱我还是逃避。我还是不会放弃爱你。 憔悴的让我好心疼，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，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，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。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爱不是几滴眼泪，几封情书、哦哦、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、哦、伤口清醒要比昏迷透彻，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你醉了，脆弱的藏不住泪痕，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。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，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，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，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，几封情书、哦、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。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，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。哦，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、哦、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，紧闭的双眼又拖着错误，真爱来临时你要怎么留得住。 被拒绝，怕不怕被省略？你怕不怕被沦落在宿命中妥协？当真爱宣告残缺，骄傲的玫瑰正一片一片枯萎。尽管你抱歉忏悔，真心一旦坠跌就不能飞。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。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，心碎到终点会因人而解。别指望我了解，别指望我体会，爱不是注定要甜蜜的缺。太多的是非来不及读， 只是让我梦成空，伤心不语退缩。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，让我得不到更真心所有。我试着对你微微笑，你总视而不何必何必何必，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。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，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。发 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我试着对你微微笑，你总视而不见，何必何必何必，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。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，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。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 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，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，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，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。你仿佛从没见过我，只是让我蒙成空。 不见证你的誓言，叫人轻易相信你说的永远。很久很久以后，爱是过去的字眼，多情无情之间相隔一瞬间。原来天使的容颜糊了爱情的视线，藏着太多危险我看不见。 Angel， 你的脸那么的无邪，我以为那就是你内心的世界，美丽的画面。我看不见， 内心的世界，美丽的画面。 这条寂寞电影街，摆着旧回忆的热闹马路边，我在这里想念着忘记了我的女孩。没有了你是怎么样的世界，无聊的我坐在冰冷的戏院，一抹想念着明天，爱情却留在昨天。别哭，就算孤单很厉害，我打起了勇气，跟上天的安排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他一定会来，要从苦海里面走过来。今天伤心的我也让时间淘汰，也别忘记还有爱。我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。一张一张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去想一想，这故事还在。

这一刻你会来陪我，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，生日快乐，心情在今天好一点，想念在今夜多一些，真的很感动，谢谢你陪我一起过，我很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和我，蜡烛点亮了，眼泛泪光了，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，陪我唱着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陪我，蛋糕分给你，祝福送给我，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，陪我唱这一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这一天你总会记得，这一刻你会来陪我，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，生日快乐，心情在今天好一点，想念在今夜多一些，真的很感动，谢谢你陪我一起过，我很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和我，蜡烛点亮了，眼泛泪光了，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，陪我唱着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陪我，蛋糕分给你，祝福送给我，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，陪我唱这一首情歌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和我，蜡烛点亮了，眼泛泪光了，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，陪我唱这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这快乐也有你陪我，蛋糕分给你，祝福送给我，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，陪我唱这一首情歌，生日快乐。情歌，生日快乐。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。 天空中响起妈妈。 的话，若怕黑，星星会带你回家。萤火虫为我飞吧，飞吧，城市的夜没有星光。门前的大树花儿谢了，树上的小鸟搬了新家，我的洋娃娃哪儿去了？风筝飞上天不回头呀，就飞吧，就飞吧，倔强的我说的话请你忘了呀。中想起，飞吧，飞吧，若流泪，妈妈会等你回家。萤火虫为我飞吧，飞吧，梦里的夜没有泪光。 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多想念你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可惜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深渊间。 是祸，为何还不知所措？ 最好不见，最好不念，如此才可不与你相恋。 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多想念你多诱人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可惜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。是时间的过错，我们只能错过。我有多么想念，你有多遥远，早知道结局是不能抗拒的错，停留在这一刻，不想逃脱。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 Thank you.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现在是下午2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